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票咧，你唔好有個心態咧，就係上先持有啊，我就唔理佢唔得嘅。你今時叻啫，第時可能俾人哋追上咧。 時間成本好重要，喺於市買錯咗咧，如果係超過10%咧，我通常指示攞翻個錢，再揾一啲係可以補償損失股票。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黃偉傑， 有我關卓照， 有我哋投資新世代。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电视购物频道多年来一直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流行，不过在香港一直都不成气候。就算全球网购盛行，香港仍然是以商店零售为轴心。直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这种惯性才有所改变，香港人才开始利用网购服务。而直播网购，内地称为直播带货，亦都在香港应运而生。近年内地网红炙手可热，直播带货自然为网红提供赚钱机会。有报道指，在内地当红直播主持一个月的交易额可以高达10亿人民币。当然销售数字存在着不少水分，但是网红的佣金亦都非常可观。香港自去年疫情，市场开始流行直播网购服务，最初只是一些较小型的公司开始试水温，可供选择的货品种类繁多，由时装、首饰、手机、电器以至冻肉零食等等应有尽有，销售方式和技巧更加是大开眼界。后来连一些较有规模的连锁零售店和网购平台亦都加入行列，试图分一杯羹，一时间令到直播网购在香港遍地开花。直播网购其实同实体销售一样，亦都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售货员，一个出色的主持，甚至乎是一个走红的 KOL 去推介产品，令到网民在直播入面产生购物意欲，其实绝对不简单。而且在这个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兴旺的年代，究竟一场较好的直播怎样可以转化成为销售额conversion rate 转换率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数据在度支持紧，每分每秒都是计算当中。为什么是直播而不是录播呢？因为只有现场直播才能够争取同客户的高互动性，提高营业额。其实有些直播网购亦都是利用网民的羊群效应，一窝蜂抢购，大家互不相让就可以推高营业额，或者再由 KOL 从中推波助澜，甚至推高销售价钱，令到网店取得最佳的成绩。所以大家在利用直播网购服务的时候，不妨留意产品的质素和价钱是否成正比，而不是抱住人抢我又抢的心态。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哎，恭喜恭喜， 喂，恭喜发财啊，阿马恩赐， 哎， 喂，恭喜你， 哎，大家认得你把声啦，系嘛，啲听众，喂，你有听开心日报就认得，今日系坐喺我对面呢，這个，不过都系戴咗口罩，得翻半个面睇嘅啫，得上半面。 喂，而家就 阿林超荣， 嗱，又认得我把声，我夜妈妈咁拍架车翻嚟咧，出面嗰啲即系啊， 喂，几年咯， 都佢都记得我，都认得我， 认得你，梗系啦，你朝早嘛，佢都有翻嚟噶嘛，佢哋有轮班嘅， 系啊系啊，咁啊，一本来都唔认得，一派利是就认得。 不过我几年都冇喺呢个节目同你做节目啦。 最上嗰次就我就同阿次官做， 系有冇我份啊？我都 冇你份 啊。系啦系啦系啦， 够唔够啦？够唔够上嚟啦？就当拜年啦，一年一次啦，同大家广东广西嘅听众拜年咁样啦。 系啊，同佢哋即系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同埋你有冇留意今年咧？我唔知系咪净系今年开始有一句恭贺说话咧，以前成日听到，而家听唔到嘅。嗱，恭喜發財都少咗啦，因為呢啲係老人家先至，即 係 老一輩啊，龍馬精神嗰啲少咗啦。 九馬亨通唔使啦，咪一牛馬亨通啦。 唔係，有句叫世界和平嘅。 哦， 你記唔記得？以前歡樂今宵啊，關師傅、關德興師傅咧，好興噶嘛。 死完大字就講啦， 嚇，祝大家。然之後世界和平咁樣啊嘛，好大聲噶嘛。 你真係 touch wood 啊！ 嚇， 我哋後生嘅時候咧， 係 就唔講呢句。 系嘛？ 点会恭喜世界和平嘅啫？已 经觉 得已经和平，即 系和平咗。 好耐冇仗打嘅，我哋后生嘅先，即系唔会世界和平。原来而家真系好禁足，真系要世界和平，唔好咩战。 但偏偏就少咗人讲，你觉唔觉？你听过几多次咧？ 如果系，反而唔敢讲啊！反而 系啊，我你即系你听过嘅，因为我你知咧，我哋读社会学出身噶嘛，永远都留意一啲社会嘅变迁噶嘛，系嘛？所以今日咧特登拣一份。你实啱讲噶啦，讲两个钟头都得噶啦，叫做过年冇戏睇啊！我哋其实就分两节嘅，第一节咧就系过年冇戏睇，咁啊讲讲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追怀下过去嘅所谓贺岁片啦。 系 咁好啦，今年过年冇戏睇系疫情嘅问题啦，呢个是必噶啦。 旧年啊，咁样讲 系 过年冇戏睇咧，就睇你睇边笪地方。 系 而家全世界咧系得一笪地方。過年有戲睇嘅啫，就係賀歲片， 即係 通關北上，祖國咧就今年咧仲有七部咧賀歲片，但係舊年佢哋就冇賀歲片啦， 即係反而2020冇啦， 2020冇，我哋舊年2020咧 就 仲有掹住一個去到年初七都 仲有片， 仲有賀歲片，但係有一兩部賀歲片係啊，我拍檔阿陳淑蘭咪拍咗部咯， 係咯， 家有喜事2020咁啊， 而家上網有得睇啦， 而家上網有得睇啦，咁啊， 咁啊，仲有套即係星星多如天上嗰部咧，即係七廿幾人做嘅嗰部叫乜鬼嘢？ 是香港的 香港的是不是差不多在那裡數明星是不 是智慧的那些 是啊是啊 TVB 那些即是沒什麼印象 是啊不過這個呢我們遲些講到賀歲片必地的一個條件之一 那真 的一定要明星多 是 吧好啦那今年過年沒有戲看就是我們說的因為疫情很多戲院要關啦其實我都很同情那些戲院院商的陰公是吧即是搞到整年 他估不到是兩個年都沒有 系， 即 系 重创， 即系香港， 即系双元作祟，系圣诞新年， 系 嗰个冇啦， 系啦， 嗰个又系大档期嚟噶嘛，跟住春节 系 庚子去牛年辛丑， 系 冇连续冇咗两档咧， 系 真系好伤啊，真系阴，即系因为你戏院都唔食肆都话仲外卖都仲可以做到， 系 电影外卖就人哋发达噶啦嘛，点冇外卖 就唔系戏院商发达，戏院商冇钱分嘅， 一定系堂食噶嘛。而家咧，而家惨啊，经外卖咗做咧，一去不复回。 系呢个咧，其实都系全世界嘅趋势。 系啊， 呢个系真嘅，因为你越嚟越多咧，即系嗱，所以即系头先我哋咪后都讲啦，我哋唔讲边个啦， 讲住下一 part 先讲吓。 系啊，即系话有啲人真系好聪明，即系话咧几年前啊，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咧已经开始。你点解十年八年前咧？因为开始有 Netflix 啊。啊，呢个唔怕提啦，呢个网飞啊，咁咧就大家差唔多已经睇到有一个趋势。就係話開始叫做網上電影或者家庭影院越嚟越流行啦，咁結果咧就戲院就大件事啦，即係你直接挑戰佢啊嘛， 係嘛？我睇戲而家咧唔使一定要以前按時按候噶嘛，睇完兩點、嗯、要買飛兩點幾咁諸如此類嗰種噶嘛。 嗯。 咁但係咧，你一有咗網上平台咧，同、嗯、埋你自己咧又有錢可以買個72寸嘅大電視咧，咁同喺戲院睇咧當然有分別，但係分別唔係大到咁緊要。 即係呢樣嘢就講就諗住講啫，冇咁快嘅係嘛？就係、是、估唔到一招就殺到眼前來。 啊！呢、這個真 係。情客觀啦。你同我講係將來一定會有私人影院取代外面戲院，咁我哋喺國內有時話喺卡拉 OK 嗰啲偏遠小鎮，前幾年好似都係同你講話，去到偏遠小鎮都已經係喺卡拉 OK book 間房一村人download 喺個熒幕度百幾寸，即係一個家族食完團年飯就喺度睇戲，都有咁嘅講過，冇諗到咁快脆就砰。 兩三年後就 即係好之前黑 cut 啫，冇 dissolve 啫，完全冇過場，因為而家都冇 build up， 即係一世界同我哋寫劇本一樣啊， 係 冇 build up 啊。 喂，你 話到就到， 你驚唔驚啊？外國已經有個報道咧，話第日啲 robot 識寫劇本喎， 作詩都有啦， 作詩 而家已經作緊詩啦， 我明啊 ，AI 作詩啦， 係啊，我都睇過一兩個劇本，不過暫時咧就唔得嘅， 嗯， 暫時唔得嘅，即係真係英文嘅，即係佢寫嗰個劇本。我想那個機械人都不知道自己寫什麼、 嗯、 是吧，但是已經是寫得出的了、嗯、他將所有所以現在 輸入了莎士比亞的一套劇給他 你現在上網、啊、其實由開始這個30年代、啊、查理那些戲、啊嗯、的劇本你全部找到 喂我覺得、都會一個工整的劇本呢 是 個機械人是會寫到出來 是 因為你很簡單我看到那些機械人寫打油詩 是 春夏秋冬寫得很好的 是 完全有內容不過你說是不是神采飛揚當然 當然不 是了但你說一首打油詩 是 當對聯揮春那樣掛出來呢 是 不失禮你完全不知道是機械人、 哦、即是除非你很深刻對寫 對聯、啊、那些有深刻的研究、啊、 喂說回你即是如果沒有賀歲片 是 即是你即我是沒有想過 是 第一2020年呢我是没有想过我是 不会入。21年没得看。 2020年呢即是整个月呢是没有入戏院看戏。原来讲下不是一个月是一年即是半年大半年没有入戏院看戏。咁亦都估不到原来贺年呢我必备节目呢就两个而已。 是。 行花市。 是啊。 同埋睇贺岁片， 系啊， 一行花市一年一度就买一次花嘅啫。 贺岁片都系一年一度， 系啊，唔系咁啊， 两样同样都系。 你做功课啊嘛，我哋影评人有行内人，咁一定坐埋喂，点解今年贺岁片睇好边部啊？咁 系 我哋做功课就全部睇晒噶啦， 啱 啊！即系以前晨早睇，一日就睇试片。咁有时贺岁片又特别啲，又唔可以睇试片，因为希望入去戏院睇下嗰个即系观众反应啊嘛。 我知道，你睇完试片都要入戏院再睇， 应该系。旧年已经冇， 旧年 直情冇，直情冇啊！ 冇得睇， 冇得 想睇你都冇得睇， 冇咗 嗰度惨啊！ 哇，喂，呢个有冇象征意义？同社会学嚟讲， 啊有噶， 即系有样嘢系冇， 有噶。 过年过节冇咗嗰样嘢，即系停咗啊！你 系咪入咗 戏院事业、电影事业，真系好似休止符咁？即系我不敢乐观。唔 系，所以系啦，我哋就系话，即系可以分开嚟讲。你讲戏院事业咧，我就真系好觉得啊！尤其在美國已經開始了、 嗯、 就是因為尤其是經過一年的疫情、嗯、你知道人是習慣的動物來的嘛、嗯啊、以前我們都讀過啦、嗯、即是有個 惰性的嘛 是有惰性的 嘛 是啊那篇很短的那篇古文我又即是年紀大不記得個什麼名 字習慣說 了習慣說了嘛即是那間房裡面呢最初有個洞的最初一踩落哎呀死了那分分鐘會扭親腳的嘛怎不知踩得30多40天呢走到那裡隻腳自動會踩就不怕了會輕輕踩落個窿度，咁以後咧就好啦。再收尾填平翻佢，死啦！只腳又唔習慣咯，因為你行慣嗰度有個窿，突然間個窿填平咗咧，本來係好噶嘛，就變咗咧，你又唔習慣。 即係有一日大掃除執乾淨間屋之後， 係啦， 我鼻敏感嘅， 係 因為個空氣。 有嗰啲塵 咗， 系啊， 冇咗啲塵， 冇咗啲塵又唔掂。 我習慣咗嗰啲塵，我好舒服。 一呼吸添， 一呼吸清新空氣之後咧， 大劑， 哎呀大劑啦，唔習慣添。 唔止喎，有啲人去旅行咧，我聽過有啲朋友啊，去到呢個挪威啊、芬蘭嗰啲地方咧，空氣清新嗰頭啊，你知唔知啊？哇，一啲污染都冇，一啲塵都冇，一索落去。 直情痛 心臟，心臟病啊！ 唔係個肺痛啊！ 因為個含氧量高， 唔係就好似咧，即係等於衝凍水涼咁啊！即係佢嘅感覺就係個肺喺度沖緊凍水涼， 好清冷得滯。 係啊，咁你沖塊熱水啊！ 冇咗賀歲片， 因為你一年嘅疫情咧，使到而家大家慣咗喺屋企。嗱，你上翻學校又唔使翻學校啦，咁啊即係睇住個電視睇 Zoom 啦，嚟上堂啦。咁跟住咧到後嚟你又唔出得街做其他嘅娛樂嘅嘢啦。好啦，咁啊成日對住個電視，對住個熒光幕，甚至唔係電視添啊，而係你嗰個電腦啊。你對住個電腦，咁啊專家話咧呢個好危險嘅。佢話任何人咧一日裏邊唔應該對住個電腦超過六個鐘頭啊。咁否則你嘅眼睛就好損害。如果細路仔咧唔應該超過四個鐘頭。细路仔意思即系十几岁、十二三岁以下嗰啲，否则嘅话咧，你个眼睛会受到 啲蓝光嘅伤害都好紧要。 系唔系啊？你太专注啊，因为你唔可能有个七廿二寸嘅电脑噶嘛，大哥唔得噶嘛。你最大嘅电脑都系十零廿寸嘅啫，啱唔啱啊？廿几寸电脑已经好大啊，系嘛？但系你好集中嘅眼咧喺个电脑嗰度咧，对细路仔系非常非常唔好嘅。如果大家有啲家长咧喺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咧。就專家亦都冇計啦，你 Zoom 就冇啦，一定要睇住噶嘛。所以你見到我有啲朋友教書咧，發覺啲細路仔左望右望嘅，即係唔得嘅，唔得嘅。Zoom 即係令到佢哋好唔舒服嘅，變咗個教育唔得嘅。 Zoom 嗰個教學，即係唔好話學生，即係我哋教咧， 都 束手無策， 都唔得嘅。 唔係我完全束手無策啊！ 點咧？ 即係 點解咧？ 因为你冇互动，冇反应， 系 谂，我系谂唔到嘢， 即系你要叫佢咯，你叫嘅林超荣， 系啊，咪即系， 但系唔得噶嘛， 得嘅，即系教嗰个人都打晒折扣，打我即系成日教学嘅情绪都打晒折扣， 同埋冇互动，你讲得好啱， 冇对象，冇 object， 冇气氛， 系啦， 哇，好阴功。喂，如果讲翻贺岁片冇咗， 戏院又系啊，就系变咗咧，即系讲翻个正题，就系话因为我哋睇得太即系太。即係啲人太習慣喺個電腦，或者咧將佢播喺一個七廿二寸或者三廿六寸嘅電視嗰度睇嘅時候咧，你覺得有時有好多片咧，唔係嗰啲咩女俠一九八四嚟噶嘛，唔係嗰啲乒乒乓乓好多特技嘅電影嚟噶嘛，咁嘅時候咧，你就唔會有個戲去院睇嘅衝動，因為戲院你要按時按候睇啊嘛，電腦唔同啊嘛。电脑你中意睇咪睇咯，突然间林超荣打电话嚟，揿停一阵 pause， 我听完个电话先，或者尿急咁我去洗手间先，或者搵啲嘢食下先，又继续睇过。咁你一习惯咗咧，你就觉得去睇即系戏院睇戏咧，唔系嗰个所谓日常。 嗱，即系睇嗱，最重要睇戏个功能系咩啫？ 系 分享啫嘛， 系 咪？睇完嗰部戏。分享嗰部戏叫做《最佳拍档》，嗰部戏咧叫做《叶问》，然后分享俾你睇。 系 咁，你咪去戏院睇咯。即系咁，原来我喺电视嗰度都或者网上我都分同人分享，都即时分享， 仲要即时分享， 即时分享咁已经系 你开埋个社交媒体。喂，超人，你有冇睇到呢场啊？系啊，我啱啱睇完啦。 你而家 呢场正啊？ 你而家有冇睇过嗰啲网上煲剧啊？ 系 一路煲咧。 一路 上面有上面 有個 box 嘅， 有個 box 係嗰啲同啲人一路討論劇情噶嘛。 係啊， 譬如我嗰年我追緊嗰個叫做大秦賦咁樣。 係。 佢啱啱講到嗰個劇情，阿即係秦始皇嘅媽媽翻翻嚟咁樣咧，咁撞見阿呂不韋咁樣啦。咁嗰個 box 嗰啲字咧，聽眾啲觀眾就打上啦。嗱，肯定有路啦呢個表情。咁啊你又知咁啊，喺度答咗係啊咁樣嗱，咁啊邊個？咁喂，初咧，我就 你覺得 大佬唔好，即係個人喺側邊嘈亂巴閉，喺度講劇情，行開，即係戲院你睇戲， 冇錯。 隔離嗰度講劇情，死開啲啦，係咪？ 係，樹佢咯， 樹佢噶嘛。 喂，你電腦冇得樹喎。 係啊，而家唔係啊，而家最慘就係 冇得樹， 習慣咗學你話齋， 冇咧就 覺得套戲渣，即係。冇人回應嘅，冇人討論劇情嘅，呢套戲咪渣啊！而家發覺好多人都討論上，你成為咗觀影樂趣的一部分啊！ 係啊， 好似睇波咁，真係硬，仲過癮啊！ 而家反而睇波又有 喎， 咁咧而家因為睇波未必有個 box 俾你啦，於是冇啦，我開咗個手機。即时有即时通讯噶嘛，咁于是咧，即系呢边一睇到，哇，咁就即刻打啦，因为足球好慢嘅，你唔会话分分钟唔系篮球嗰啲啊，分分钟咧就又再攻门又成噶嘛， 仲多时间倾偈， 系啦，一踢咗出界，咁佢要执嚟搞个球或者入咗波又要 VAR 睇下嘅时候咧，你咪喺个手机嗰度打。 睇波又唔同喎， 睇波，我哋側邊同個人喺度拗下講下邊個好波，邊個冇波，呢腳你識踢你踢，拗下咧就好過癮，但氣又唔得嘛。我投入咗呢、這個即係媒介嗰度，你唔好騷擾我嘛。 係要集中精神。 嗱，你又讀社會學咧？ 係啊。 如果冇咗每年一次嘅大型嘅群眾活動入戲院， 係 對於我哋嘅生活有咩缺失咧？戲院喎、 啊， 咦何咁樣？ 嗱、啊，兩樣嘢。嗱、啊，缺失咧，第一就係話學你話齋，有一啲戲咧就所謂叫鬼佬叫 block。不 是 blockbuster 賣座片， 賣座我哋中文譯得唔好嘅，叫賣座片。其實個意思就唔係啊嘛，就係話呢一套戲咧，你非睇，你非睇過，呢個係一種城市話題嚟嘅。你未睇過呢一個葉問咧，你就唔該你啦，你食飯坐開，唔該你坐開， 脱離群眾啦，孤立啦， 你坐開啊，唔該你坐開，諸如此類嚇。或者你冇睇過《歲月神偷》，唔該你坐開。嚇，我哋而家食飯就要傾呢套戲。哇，即係嗱，電視劇個一樣嘅啫嘛。電視劇有幾多好正嘅，唔係咁正嘅啫嘛。但係佢多嘢講啊嘛。係。係啊，嗰個八婆咧， 第二朝第二朝要 第二 第二朝飲茶要講啊嘛。尋日個劇情去到邊 啊 嘛。 同埋鬼佬有個名字叫 water cooler moment 啊嘛。係。就係話咧，每一個人喺辦公室咧都要斟水飲噶嘛，或者咧沖咖啡噶嘛。 pantry 嗰度大家講下是非先得噶嘛。 係啊，就要講是非。嗱，講人際間嘅。是非或者同事的是非咧、就會得罪人嘅喎、咁最好係講咩咧？就係、 是、 講電視劇，講琴晚啲新聞啊， 講 下 講下延禧攻略啲是非， 講下大秦大秦咩話？ 大秦富啊，而家就上陽富啊咁啊，講下章子怡仲扮十八歲得唔得啊？咁樣咪就阿含沙射影影射下啲女 boss 啊，都得啊嘛。 同埋估咯，即係超人，我哋咧就好冇心機講嘅，因為差唔多嗱，你同我都係啦，做得呢行比較耐咧，你估到曬後邊啲劇情噶嘛。但嗰啲咧，你一去到咧，你有時心裏邊暗暗地笑，喂，咁容易估。做乜估唔到啫？係嘛？呢個男仔同個女仔開始示愛啦！哇，又生！如果我病好咧，我就一定娶你為妻。咁呢條友實死，啱唔啱啊？因為編劇就係咁噶嘛。 係 係。喂，佢做咩要示愛？ 咁呢個冇咗共同話題啦。 唔係，咁你咪 分享到， 你咪好笑咯。 Isol 嚟咗。 系，咪你好笑咯？即系普通嘅觀眾未必噶嘛。咁然之後到最後嗰一集尾咧，就係、是、哎呀，咁佢死啦、死啦，嘔血啦！究竟佢死唔死咧？要揾醫生嚟急救佢咧、下個禮拜一繼續追啊嘛！我哋心諗就話、你事前有一場示愛戲咧。佢就事必死， 系 佢唔死使乜示爱？ 即系个脑拆骨就话：嗱，你唔好搞我，我挨埋 最 后一剂 噶啦， 挨埋我就咬粮，你唔好预我，一行出去就啪，哎呀，就系佢濑嘢， 冇拆都有个花盆跌落嚟跌死佢噶嘛？ 喂，咁啦，好啦，嗱，我哋 呢嗱讲翻 冇咗呢个系，冇咗 讲翻呢个戏院， 有咩意义系？冇咗 个戏冇咗咧，就系话你通常只有几套或者有限嘅 blockbuster 咧，你先会入戏院睇。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咧，你做咩要哇？要又要事前買飛，又呢又路，越係多人去搶飛買嗰套戲咧，就反而越多人要去睇喎。係嘛？啊，隨便行過去，哇！你一望下，任你坐嗰啲咧，你就唔睇嘅。 唔睇。喂，嗱，你讀社會學啦， 係啊。 我以前都成日睇你影評，咁、你用社會學角度睇啲賣座電影咧， 係。 我記得唔知邊個講過，即係話當一部電影啊超過3000万票房，即係當年啦嚇。 係係。 它已經不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個群眾活動、社會事件。 An event 係啦， 而家都有嘅，叫 event film 啊，叫事件電影。 同埋佢有對個社會咧係有指標性嘅， 有 即係譬如你當年點解1986年英雄本色咁賣座， 係 大家就要揾，唔係話啊套戲個劇情點啊，吳宇森拍得咩好，即係除此之外就話，究竟喺社會上產生咗乜嘢嘅群眾意義咧？係咪即係 呢度提前講講啦，嗱賀歲片香港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系列好勁嘅，叫做家有喜事。點解要家有喜事？淨係呢個名 字都咁勁啦，2020都仲要 仲有啊，仲有套就係即係做一即係上舊年做， 舊年仲有啊，仲去 仲喺度，大家接著去做。咁同埋接著去拍咧，用翻呢一個咁嘅戲橋咧，即係戲軌啊，叫做家有喜事呢、這個名咧，就證明話即係淨係呢個名字都可能吸引到觀眾入場噶啦。你由即係當年肥肥佢哋做啦，又張國榮又成啦，一路去到黃百鳴咧都得嘅。 都係呢個 pattern， 即係阿百鳴哥咧就係、是。由八星報喜嘅呢、這個 pattern， 由周潤發就要嚟做八星報喜，一家人，然之後高志森又延續 打富貴逼人系列， 係 跟住又去又加入個喜事系列， 係啦。 咁呢一個就話 係 一個 family 嘅喜劇， 第一 賀歲一定要 賀歲就係講家庭噶嘛。 係啊， 我哋即係點解要家家即係大家要食團年飯咧？點、解又食完團年飯跟住食開年飯要食幾日嘅？唔同呢個鬼佬啊，鬼佬即係呢個聖誕節啊，或者所謂感恩節咧食一晚嘅喎，聽朝拜拜啦翻啦。 我哋食到正月十五噶，跟住又春茗咧。 係嘛？即係你又要食團年飯，又要食開年飯，諸如此類，至少有幾日啦。咁同埋個家庭裏邊，即係嗰、那個裏邊之間嗰個幸福咧，就係中國人好追求嘅。咁但係要家庭幸福，首先要咩咧？有 齊家 啊嘛，係有錢啊！ 有錢 啊！你如果咧，即係你朝九唔得晚咧，哇！屋企團年咧就喺度刮下個米缸，得個幾粒米，唯有煲粥啊，掘幾嚿薯仔出嚟，幾嚿番薯出嚟食咧。咁你個家庭幸福，即係冇乜點幸福可言啊！即係唔係話要你大富大貴，但係至少要有一個即係安樂窩啦，要食得比較上好啲多啦，係嘛？咁所以你睇到唔係富貴逼人來，就係家有喜事。咁啊，家有喜事係世俗人，尤其是中國人啊，中國傳統裏邊咧係好大嘅，即係人生嘅幸福可能就係一個好嘅家庭。 嗯， 啊，子孫滿堂，以前係子孫滿堂啦，而家唔使啦，咁啊更好啦。 係啊， 總之個仔仔女女生性佢開心，咁你咪開心咯。咁呢個係中國人覺得最好嘅某個程度咧幸福嘅，呢、這個就代表幸福。而賀歲片就係俾呢樣嘢你啊嘛。咁同埋咧，即係要講翻點解賀歲片嘅意義，另外一個意義喺邊度咧？就係話嗱，乜嘢片都係有兩種片一定咧喺戲院睇好過喺屋企睇嘅，一種咧、 喜劇啊，定係咧 喜劇之一。另外一樣咩？係 咩？ 就係恐怖片。 嗯， 因為恐怖片咧要你嚇我，我嚇你嘅。突然一個女人尖喺你後邊，喂一聲尖叫咧，咁你可能唔驚啊，招人。你隔離個女朋友就會驚噶嘛。你老婆會，你個女，你個老婆會驚。 真係我哋嗰時度恐怖片咧，上畫張，我真係叫個導演啊話，你揾集編劇， 即係做 戲院度嗌，做妹嗌響，咁樣。 咁有冇揾女仔？ 梗係有啦，即係真嗰啲真情流露嘛，又 V 哇鬼叫 ，V 哇鬼叫先過，即係會揾一班人入戲院度喺度笑或者喺度叫咧。 係啦， 咁呢個就好似一個群體嘅活動嚟噶嘛，即係將嗰個電影嘅意義又提升咗啊嘛。 唔係，同埋係特別好睇嘅，即係你驚咧。其實仲有一種嘅，不過而家唔興啦。就叫咩咧？叫做喊片啊！擠人 牙 讚人，唔係文藝唔得，要讚人熱淚嘅， 搭錯車嗰種。 搭錯車，或者再以前咩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即係你好辛苦，即係有 即係翻工又 賣血啊， 翻工又工傷之後咧，遇到個黑 又俾人炒魷魚，跟住咧 又 賣 血， 就攞咗啲錢就買個生日蛋糕，俾個仔開呢個生日會，點知行到門口就俾佢一腳踩爛咗。咁於是即係你要讚人熱淚點咧？因為我細個都有睇嘅，就嗰陣時仲有就係啲人咧一睇到嗰啲咧，哇喊到你 feel 嚟。你好得意嘅，即系人咧，這个人系群体动物嚟嘅，人系有一种情绪嘅感染嘅，所以现代人咧，第日我哋呢一班数码嘅一代咧，即系睇电 睇 呢一个电脑大嘅，然之后咧通过嗰啲咩社交媒体咧 ，apps 啊 ，apps 啦、 啊， 用文字嚟沟通呢扎咧，即系嗰啲都唔知系咪叫文字。系会越嚟越少同情心啊！ 唔系， 因为佢冇嗰种人与人 共鸣啊嘛。 系啊，一人与人之间有个情感嘅交流啊嘛。嗱，譬如做节目，我同你做节目就好交流得好好嘅，唔会有静默嘅一刻嘅。你明嘛？咁甚至你学你话斋，你教书嘅时候都系噶，你同个学生有交流咧，你唔兴奋噶喎。 系嘛？嗰个系教学相因互相刺激，即系读桥又好，倾偈又好，你会即系个学生会。刺激到個老師都諗到，哎，你諗起問得好呢個題目，原來咁樣，都係好好噶嘛。 係，咁你睇入戲院睇戲最大嘅一樣嘢就係話，你同即係啲觀眾雖然黑麻麻，你又唔知佢係邊個，我又唔知你係邊個，但係咧某個程度咧，大家越投入到嗰套戲咧，咁你就大家其實喺冥黑暗中咧係有一種默默嘅情感交流。 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人與人之間有啲即係。或者個同理心啦，即係大家同樣喜歡一樣嘢啦。 同理心咧係多咗一個認知嘅認知嘅層次。 呢個純粹 係觀能心，就好似呢個孟子話，真係有惻隱 之心。 哇！你喊到呢樣嘢，我又覺得好傷心啊！我又同你一齊喊啦，女人尤其是我，係嘛？恐怖片就係話你驚，我又驚埋一份；你笑，我又笑埋一份。尤其是喜劇片 呢個好啊！呢個純粹係睇戲就純粹係直接觀能刺激啊！一齊喊，一齊笑，一齊驚咧。 係啊！ 嗱咁嗱， 你睇波。 而家最重要就係嗰樣嘢啦，叫一齊 together。 係啦， 嗱，即係我覺得賀歲片咧對個社會咧係一種凝聚力嘅， 係 因為大家都認同嗰樣嘢啊嘛，係凝聚咗。咦，我哋幾好啊！有部咁嘅電影，即係好似睇咗場波咁， 係 大家對嗰件事唔係除咗係。是集體回憶之外咧，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身份。 嗱，我哋就 過後就係身份認同。 冇錯啦，我哋就係半斤八兩嗰代嘅咁啊。咁佢咧就係家有喜事嗰代啦， 第一集第一套第一套 家有。咁佢就葉問或者葉問嗰一代啦。咁到佢度，咦？你睇咩賀歲片嘅？ 係 冇咩賀歲片啊？即係而家我女。咩贺岁片啊？有呢套戏咩？冇呢个戏名嘅喎，嗰部片叫咩名啊？叫贺岁片。嗱，咁个社会咧， 就 凝聚力就唔够。譬如你睇波都系噶， 系啊， 哇！你讲来讲去， 讲正宫嗰一代， 系正宫南啊。嗱，我哋上就南巴大战， 系 咪？咁我哋就 我老豆讲嘅， 我哋就南蛮精工， 系啊， 我哋真系贺岁波噶啦。我讲贺岁波，哇，好嘢 啊！ 嗰个西德阿金丝阿金毛师奶嘛，我哋赢咗阿汉堡，即系西德汉堡啊咁。 系 我哋西德嗰代噶嘛。 系啊系。 嗰时东西德西德嗰代 未统一嘅，未统一。 喂，嗱咁啊，咁有一叫做嗰一代人嘅身份认同。如果你冇咗贺岁片咧？就 是 啊、我就覺得係咪爭啲？ 爭好遠，因為你如果喺歐洲嚟講啦，美國就唔同啦，美國一樣嘅，但係美國係四種啦，即係籃球啦，即係你睇米高佐敦嗰一代啊，或者睇 Larry Bird 嗰一代啊，一係唔同嘅，米高佐敦嗰一代，又係而家呢個咩洛比拜仁啊，嗰類一代，即係代代噶嘛，係嘛？但係佢哋就喺體育嗰度分呢個代。甚至你睇波都係噶，你睇波，我哋以前都係睇波啦，同埋睇戲啦，即係呢個就係你嘅成長嘅經歷嚟噶嘛。係 啦，咁嗱，我覺得香港係即係如果冇咗賀歲片咧， 係 你係嗰一代人咧，即係第一冇咗嗰代身份認同啦，個社會冇咗嗰個有少少嗰個凝聚力嘅， 係 爭嗰啲，咁然之後大家就好孤獨地喺度睇呢個網上電影。今日新年係咯，新年你睇咩？新年咪自己喺網上自己揀。自己揀部戲嚟睇咯，你個賀歲片唔係你個部賀歲片咯。我咪話阿長生話，我睇一部上面睇一部啊 David Fincher 嗰部啊，咁我部 萬黑啊咁啊， 即係大家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咯。 係咩 咩嚟嘅？但係而家咁喎，而家咧香港冇賀歲片或者賀歲片個力水唔夠，但係咪北上轉移咗？反而喺內地個賀歲片咧就如火如荼啦。佢哋以前係冇賀歲片嘅。 冇佢係啊，抄香港嘅。 佢係1995年紅番區先有賀歲片啫，即係1995年先有第一部，因為佢以前係唔識得發行電影㗎。 哦， 佢哋拍一部戲之後咧，就賣拷貝㗎， 賣 一個拷貝50,000元啦。係咁啊，哇！全國嘅電影，喂呢部戲收得喎，我認十個，我認20個，就咁啊賺錢就賣斷嘅。 哦， 後來先學識咗，喂。咁樣你拍部片出嚟點賺到錢㗎？你要發行啊嘛，戲院 喺戲院做嘛。 咁嗰個全新嘅經營模式，即係資本主義發行，咁你先至賺到錢。咁啊發行， 但係嗰時可能你點解要賣嗱 賣拷貝咯？ 係啦，嗱呢個補充下先，因為有啲新嘅聽眾可能唔知咩叫拷貝。拷貝其實即係英文嘅 copy。 copy 大家都識啦，一個 copy 電影嘅 copy 係啦，喺民國時代咧， 又係狗餅 喺民國時代傳到我哋中國咧，就叫烤盤， 哎呀英文啦，咁咧 要 你賣咧就賣狗餅， 你 狗餅 九年之前咧，其實大陸唔夠戲院做法 啦， 你明白即係十八十，你戲院你有好嘅戲院先有得發行噶嘛， 係喎，可能賣烤盤仲賺到錢喎， 係嘛，即係等於香港點解粵片咁興旺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哇！繁 華 嘅中下層階級啦，階地區啦，油麻地呢一個佐敦、旺角、深水埗，甚至你去到土瓜灣，就喺香港亦都係啦，灣仔啊嗰啲地方，你唔見山頂有間戲院冇噶嘛？邊間戲邊山頂點解有戲院啊？淺水灣都冇戲院㗎。唔係好多地方冇戲嘅，就係因為你每一個嗰啲區，尤其是政府 一定要係人流， 同埋政府規定嘅嗰陣時咧，話如果起新區，例如觀塘、沙田、荃灣嗰啲咧，呢啲新建設嘅地區，一定要預留戲院，至少一間，多過一間仲好，對嘛？咁所以呢樣好緊，你唔知啊？ 我知道係冇得預留啊。個個搶嗰時戲院係好 好 好好生意嘅， 即係認真銀紙， 就係全灣都有8間戲院啦。睇到你唔睇，睇到你即係 哇！你 睇咗一日啦，八间啊， 油 麻地， 油麻地你数下，系咯，又马定大华你数落嚟啦，即系快乐啊！呢边过嚟又 喂咁嗱，所以讲翻话贺岁片嗰个气势咧，嗰、那个热潮咧， 系 由香港咧转咗过去内地咧。而1995年開始，佢哋咪有賀歲片春節檔期咯，由成龍初初都賀歲片，成龍紅番區第一部，啊賀歲啊揾成龍部紅番區嚟賀歲啦咁啊， 賣到 紅紅聲嘛，唐季你同阿成龍咪發咗大咯，咁跟住就自己有賀歲片就有馮小剛開始啦， 嗯， 就係甲方乙方開始， 係 1997年，咁跟住落咧，因為馮小剛就成為咗春節賀歲片王啦。跟住枕住落去拍嗰啲咩 非誠勿擾啊， 跟住枕住落去最叻，喂 美人魚、啊， 因為馮小剛嗰陣時咧，內地啲喜劇咧就唔係咁得噶嘛，你賀歲定喜劇啊嘛， 係 馮小剛就拍到佢馮小剛式嘅喜劇出嚟啊嘛。 嗯，但有一樣嘢喎，即係你從你咁講咧，一路睇落嚟，大陸啲喜即係內地啦嘅喜嘅賀歲片咧、 嗯， 又冇好似香港咁同誒而家用個新興嘅名詞叫同質化喎。 嗯， 系嘛？即系嗱，香港我哋讲富贵逼人来啊，或者呢一个乜嘢？家有喜事啊，再之前粤语片都有噶，其实粤语片黑白时代都有贺岁片，都系即系讲开开心心啊、 嗯。 全家人如果有咩误会咧，就冰释啊，于、 嗯、 是大家 happy 啊，系嘛？咁然之后咧，又有浪子回头啦、 啊， 实有嘅，实有嗰啲咁嘅桥噶嘛，系好老土嘅，但系系承载，系、啊、承载翻中国个传统文化噶、啊。 嗯， 但系反而你内地呢一扎你讲嘅嗱，红番区啊。 系啊， 馮小剛嗰啲非誠勿擾啊，係你揾唔到有咩特別共同嘅地方噶，亦都唔係話向翻呢個傳統嘅中國嗱、啊，香港呢啲咧向翻中國傳統文化致敬嘅、 嗯， 即係講家庭嘅重要，即、就、係、是、一家人、嗯、啊，即係父父子子啊。 反而佢哋嗰啲商業味有幾濃啦，不如、 啊、 我講翻今年咧，佢都有幾部呢、這個即係、就是、 內地嘅賀歲片， 內地賀歲片有啊。而收得好勁啊！第一日收咗11亿，全部11亿票房。咁咧就有黄宝强嘅《唐人街探案》第三集啦， 哇！ 即系由泰国又拍到纽约啦，又拍又继续出外《唐人街探案》啦，跟住有动画片《熊出没之狂野大陆》啦， 系 咁跟住有部喜剧啦，就系、是、啊嗰、那个好叻嗰个即系搞喜剧嗰个阿贾玲啊，自己自编自导叫《你好，李焕英》啦，呢个就似阿冯小刚喜剧啦， 系啦系。 咁另外有个《人潮汹涌》啦， 哦， 我谂呢个好似啲推我啊唔知咩剧啦，话。跟住个刺杀小说家， 哇！ 啊，咁系啲科幻，即系幻想、疯狂幻想嘅喜剧。咁、嗯、另一部就叫动画啦，叫《新神榜》，即系哪吒再生之后收得啦，再整一部哪吒再生咁样咯。咁即系都几丰富啊啲戏种啊。 系啊，即系反而同香港嗰啲贺岁片唔同，香港戏即系比较上好相似啊。 系， 即系甚至年与年之间都好相似，但大陆咧就真 系 好多样化。好啦，咁啊讲到呢度要听只歌咯、 啊， 超人 又系 一比人多嗰啲啦，群星唱嘅叫做《飞虎群星贺新岁》。咁啊十一点后继续翻嚟会讲过年冇戏睇，贺岁片金色有马恩赐同埋林超玲等紧大家嘅。 前聚齐分，有新的股票分一分。 旺财财是收，全年无忧。到欧洲旅游便算是成就。 财神财爷肯，年年平民心。各街坊消费，店家变行运。 全民命齐心，全无流感。发展经济，全没有罪疑问。 2010年做虎年，转眼又过咗牛年。连商机，转方式，食足食饭靠心机。炒得起，香港经济靠晒你。我哋要争一口气，一齐嚟打打气。 沉在美梦，每一个愿望也都会如梦。 是路富威猛更加红， 国际发财梦，大钱有排用， 生意过亿，随时就中。 国际

大屿山 C、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下学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啲铺排解释，又需要一啲时间或者咧有啲嘅嘢咧去建立你嘅论点啊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而家十一点开始咧，就中文台有联播嘅安排嘅。咁啊，第一台同第二台咧就联播紧呢个广东广西嘅。咁啊，好欢迎各位听众先。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阿林超荣同埋马恩赐嘅。咁今晚我哋讲咧就系过年冇戏睇，贺岁片嘅禁食。 过年冇戏睇就系香港啦，即系呢一代咧，唯有就如果身份认同就话，由嗰年开始咧冇咗贺岁片啦。 我都唔记得边一年啊。 即係今年開始咪冇賀歲片， 完全冇， 完全冇嗱， 即係以前都有，但係未必就已經冇以前嘅盛況。 但係諗住咧係慢慢落波嘅啫嘛，即係慢慢落，一年七部，變一年四部，一年四部變一年兩部咁。嗱，我最記得有一次咧，歲阿柏明哥開戲，咁啊拍部叫講舞獅嘅，咁啊傾過來來回傾好多次咁啊，都冇乜興趣開。咁到最後咧，說服阿黃老闆咧開啊。王老板呢部戏咧， 过年啊， 我嚟过年嘅。如果过年咧冇贺岁片咧， 系 都仲可以。咪冇你嘅贺岁片咧，人哋就好遗憾噶啦。 哇！呢招高啊！呢招 冇 呢顶高冇得笠落去， 咁就唔得系嘛？喂，冇晒集体见， 系 好拍就拍咗部，即系肯投资去整部醒狮，即系讲过年系舞狮咁样咯。 系咯。 咁而家你真系冇， 即系不你谂都谂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有一啲演员咧，真系叫做贺岁片演员嚟。哦，你话斋黄百鸣系其中之一啦。 系啦系啦，身体力行啦，一定要见到佢个样出嚟行，因为咁先似过年噶嘛。 冇错，以前就有肥肥啦， 系啊， 沈殿霞啦， 彪叔啦， 加埋即系富贵逼人来嗰扎啦。 因为嗱，贺岁片咧，对于演员嚟讲咧，系一个指标嚟嘅。 系啊， 即系话。你是最红的一扎，先有机会拍贺岁片。 系 一阿马恩赐揾你，即系拍贺岁片，即系你系 upgrade 咗啦。你会同阿成龙啊、周润发啊、吴金宝即系双周一成，或者系沈殿霞、董彪，即系呢一撮就贺岁，你就系上咗位啦。即系周星驰能够拍到贺岁片， 就已经 正式上位啦。 哦， 系咪？系一个指标嚟噶。 我知呢个就荷里活嘅投资人，佢唔系影片公司，佢系投资界。因为你知咧，荷里活片系好鬼贵噶嘛，喐下又话一千万美金，喐下又话一亿美金拍噶嘛，咁所以佢有啲明星咧叫做 A class 明星，有啲系 B class， 咁贺岁片咧即系以香港嚟讲就唔系咁计啦，就系话学你话斋，有啲叫就一定有 A class 明星，又一定有啲 B 加卡，好啦，如果你贺岁片冇你份，你即系最叻都系 B， 系啊，都系 B， 你学唔到， 去到 C 咧你就唔好谂啦。你即係可以買定機票過年去度假， 即係賀歲片咧，即係好似超級市場上架， 係 即係你嗰只，你嗰只奶粉咧，已經揾嘅都揾唔到嘅。請問你有冇有啊？恩賜奶粉啊？ 冇 喎， 未有聽過， 未有聽過。哇，咪嗰個超人奶粉就一入門口整成個倉，成個架都係，即 係 個檔期，即係話賀歲片就係牽涉到嗰個檔期，叫做黃金檔期。 係 你冇咁嘅實力。我點俾你去食呢個黃金檔期啊？嗰個你因為一啲數一定咁計， 係 舊年個票房係一億咁樣， 係咯係咯， 四部戲分，部部戲至少2500万， 係至低啦， 即係你埋位， 最低 因為人冇戲睇咪，咦呢部最佳爆炸賣唔到飛喎，咪下邊嗰部龍少爺咯， 係啦係啦， 即係我哋當年靚仔咪係咁排住我排隊噶嘛，以前我網上購票噶嘛，喂你排到去兩點半冇，五點半冇， 係 咁樣啦。睇住呢部先啦，都睇啦，咁样系嘛？即系咁样。 因为当年咧，即系如果你话讲翻八九十年代咧，就系话，好多细路仔噶嘛，而香港人咧地方狭窄啊嘛，有几多家？譬如你一个公屋嗰啲吓，啊几个家庭，譬如我哋四个仔，四个细路，好啦，咁啊好啦，佢哋成家立室，冚唪唥住开啦，咁然之后每人又生一个两个，咁啊夹埋咪八个咯。 好啦，咁你一到過年咧，即係團年飯又好，開年飯又好， 拜年啦， 咁一定要翻嚟拜年啦。咁嗰度八個加埋兩老，咁咪十個人就執住間高屋。好啊，食完飯做咩咧？咁十條友執住間百零尺或者二百尺嘅屋，冇嘢做嘛。咁最好咧就細路就帶佢嚟睇戲，帶佢睇戲啊！又唔可以帶佢去踢波啊！ 一系就咁啦，好啦，咁就開兩台麻雀咯，開台麻雀咁細路點啊？你打麻雀 係啊， 就抽籤啦，冇得打麻雀嗰個啫，就帶班細路去睇戲。 係啦， 咁所以有一年咧，嗰、那個內地嗰個製片人咧，我哋個朋友啊，就發咗達啦，就賀歲片，就阿盧永強啊，就搞灰狼狼與喜羊羊 啊， 咁樣咧 好嘢。 咁然之後哇， 點解咧？就係因為啲細路 就係動畫係啊，原來就係細路要睇戲，佢先至明白。点解贺岁片要整部儿童片呢？ 系啦，系 就是因为春节去拜年， 系 细路仔要睇戏，即系预准要睇戏，你要带细路去睇戏， 所以冇其他地方 佢就摸到即系贺岁片其中一个模式嘅。 系啊， 除咗老有咸宜之外咧，就以细路为主，即系佢慢慢摸索到个市场。贺岁片系一定细路仔睇， 系 咁所以 同埋你唔需要要求太高嘅，即系话唔使话要讲人生大道理，唔使话即系要感动到人好紧要，又唔使传达咩好高好高深嘅教训或者注意，嘻嘻哈哈开心个零两个钟， 带班细路睇。系、就是、安全啊！卡通片啫嘛，唔会学坏啊嘛，唔会学坏。所以你后来贺岁 安全嘅， 所以贺岁片后来每年咧都要整部动画咯。 系 就定位就摄呢个位啫， 系 一家大细。咁于是所以今年呢几年啲国内啲贺岁片都两三部动画啦。今年咪两部咯，两部动画咯，一部哪吒，一部红出没。咁红出没就 点啊？点 红出没就品牌啦，因为佢即系杀咗出嚟啦。 系 佢喺电视有卡通片，即系有班细路观众啦。咁然之后哪吒去年咩小咩魔王哪吒又收得啊嘛，咁跟住而家咪贺岁片俾个档你贺岁片咯，咁呢个就即系贺岁片咧就有个模式， 系 我唔知系咪去内地都有啲安排分配，即系你唔好太多同类型嘅即系埋一堆啦，费事自己打自己，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咁样嘅考虑。 同埋你学你话斋，你 A 级演员始终有限嘅，你分唔到咁多啊嘛，系嘛？你冇 A 级演员咧，个戏院商话有冇搞错啊？哇！呢套戏玩一次同林超颖做咩嚟噶？我唔识佢喎，你两兄弟，你两兄弟做到咩？ 嘥咗个档期， 直情俾个档期你啊！ 冇啊，冇得冇得。 嗱好啊，你呢一套系周润发加乜嘢？ 周星驰咁你就问得嘅。周润发加 周星驰已经一个 一个咩晒啦？ 咁你然之后黄百鸣加呢个咩陈竹兰啦，又一个档期，另外一个有一个档期。咁你通常最好咧就系三级，即系有啲咧就比较年纪大啲嘅，即系四五廿岁，即系譬如你好似阿彪叔同埋肥肥咁呢啲可能系俾一啲老一辈嘅，睇贺岁片， 即系家庭啦，知唔知？即系老有咸宜咧， 系啦。 即系而家你电影人，我哋写编剧就个老板一定咁讲啦。 系啊， 超人你整部老有咸宜，跟住下句再难， 唔系 做难老有咸宜都得啦，即系叫一一级 女老幼， 跟住一个就雅俗共赏，哇！简直就系呢八个字，噏就容易啊！你搞啊，仲要系卖座，再破埋上一年嘅纪录啦！咁真系好，即系一贺岁片就系呢一样嘢，兵家必争之地啊！即系 唔系因为你个档期啊嘛？我听讲话红番区定乜嘢，差唔多系占咗全年嘅嗰个票房收入六分一噶。 系当年系啊， 系啊，即系你做嗰几耐啊，最多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啊。你本来应该计下条数，你十二个月噶嘛，平均就真系应该十二分之一嘅啫。佢真系两倍，差唔多六分一。 尤其是今年，尤其是今年嚟，而家一开画第一日就十一亿票房啦。 系啊， 第一日十亿嘅，咁你 十分一啦，你一路计落。 咁你旧年有一半年头中国都戏院冇开啦，即系开咗二分一到。旧年全年即系报复性睇戏啦，下半年就收咗二百亿啊嘛。 系啊系啊， 收咗二百亿。 好勁啊！好勁！ 全世界最高嘅票房收入，咁今年又報復性，一定有報復性。 嗱，呢個你講講啊，即係嗱，美國而家你有網站睇到嘅，嗰啲叫做咩嘛 ？Box Office Mojo 嗰個網站啦，你睇荷里活片都係噶。而家你發覺咧，海外收入咧係高過美國本土收入嘅，甚至你去嗰啲咩神奇女俠啊，嗰啲咩復仇者聯盟啊，叽里呱啦嗰啲咧。咩超人大战蝙蝠侠啊嗰啲咁样， 强啦，系啊，即系世界都 系啊咩尤其是最出名就系嗰套咩叫 Fast and Furious 啊，香港亦叫终极时速啊。 咁啊，内地就咩速度与激情啊，佢拍到 喂激情点嚟 咧 ？Furious 第九啦，第九定第十啦。 即系个主角虽然过咗身都继续照拍落去， 照好多韩国噶嘛，即系好多 spin off 噶嘛。咁就系话咧，即系佢已经连荷里活啦。 都頂唔住啦。即係你就上去睇到噶嘛，因為佢實分開嘅，即係本土收入幾多，然之後海外收入幾多，通常都過五十嘅。 喂，所以佢而家 唔過五十嗰啲咧，就唔一浸會係 blockbuster。 好似舊年佢喺國內好收得㗎，呢一部速度乜鬼嘢 ？Fast and Furious 啊嘛，中意 好收得㗎， 因為佢美國都唔係好收得嘅。因为佢系讲飞车啊嗰啲嘢噶嘛，最初 内地好收得噶而 家。因为汽车对美对中国人嚟讲咧，就喺前嗰十年八呢十年八年里边咧系好重要，系一个身份，即系我已经到咗啦，我拥有架汽车啦，以前哇有架车几巴闭，咁即系等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即系美国人有架车又好巴闭嘅，系嘛？咁但系。过咗成半个世纪啦，系人都有架车啦，美国人，甚至你一家人啊，父母一人一架，个仔女四架车啊，咁佢唔觉得车系有咩特别嘅嘢嚟嘅，系嘛？咁但系大即系内地唔同啊嘛，所以你变咗你嗰啲飞车片喺呢个时候点咧系有道理嘅。 而家我怀疑咧，荷里活而家度剧本就度动作戏咧， 系 为咗入呢个大陆市场咧，系可能喂。你呢部動作片冇飛車 唔得啊！ 得噶，你整部飛車，即係嗰啲 signature 嚟嘅動作。 係啊， 即係我成日發覺，譬如好似Tom Cruise 嗰啲職業特工隊咧， 係啊係啊， 而家飛車越玩越勁啊嘛， 係啊， 玩到出神入化咗。而家玩翻轉頭啊，話我呢個飛車係特登唔做 CG 嘅，即係Tom Cruise特登打落，特登即係打關都打落嚟，特登唔做。之前就話呢部係全部 CG， 啲 CG 幾正， 咁幾正咁，而家調翻轉頭，咁即係而家我國內就追呢啲戲，我係講翻即係話上頭先講話啲演員，如果你拍到呢、這、一個即係賀歲片咧，即 係、 上位啦，上位啦。咁其實即係賀歲片啦，以前喺香港電影嚟講咧，就兵家必爭之地啦。 啱啊！ 即係有兩個爭持好激烈嘅，就係、是、爭個檔期啦。 係 咁就係唔單止演員與演員之間爭，電影公司同電影公司都爭喎。即係直情一年嘅比賽嚟嘅。即係今年賀歲片我。票房領先，即係我新藝城贏你嘉禾，嘉禾贏你邵氏，邵氏贏咩？即係後來咩德寶，即係嗰條院線咧係鬥嘅， 係 即係好似你跑馬咩打比啊，即係冠軍杯賽 咩冠軍馬 冠軍馬房賽， 係摩加里定廣東嚟？ 我記得一年咧，初初跟阿成龍寫嘢嘅時候咧，佢咧。嗰年佢系上晒位嘛，师弟出埋啦，佢拍咗呢个《射影刀手》 《 醉拳》之后，都唔系呢一个， 仲未 A 级， 都唔系黄金档期， 系 佢要拍到师弟出埋， 系 佢就 A 级啦，杀晒个票房，赢晒， 跟住就冇计啦，巴晒， 跟住咧第二年就输啦，第二年佢嚟出击啦嘛，就输咗俾最佳拍档咁啦，都冇所谓，你输俾许冠杰、麦家、新艺城， 系啊，冇得讲， 后来好雨，佢话连李连杰都输埋，佢输俾李连杰。咁跟住咧， 嬲啊！ 哎呀，好淤啊！即系输俾李连杰，点都排第三。咁跟住咧，就同佢去一间好出名嘅中式酒楼食饭，咁埋去啦。啱啱过年之后冇几耐，咁嗰个人就咦成龙嚟咋成龙咋？跟住诶呢度有位啦 ，book 一间房俾你噶，龙少爷你入去坐啦。佢一望， 仲讲龙少爷。 喺度， 喺度变 啦，跟住，哎，出小鬼，出小鬼啦，龙咩事啊 ？Jackie 啊 ，Jackie 啦，唔好提龙少爷啦。所以 系啊系啊，即系争斗 嘅，系公司与公司之间咧，即系都系一个，即系 你以前 冠军马房赛，即 系 哇几威， 系 你连啲广告都要争噶，即系日日出广告噶。 系系 贺岁片票房冠军，日日都出广告，我又碾赢你，我今次冠军，即系斗到咁，即系贺岁片一旺咧， 系 成个产业链啊， 系 全部都旺， 一定 嗰个商场旺， 系 对面嗰间茶餐厅旺， 梗系啦，你要去排队 买飞 啊，跟住睇完戏又或者你买咗要提早去， 系咯， 好啦，买咗飞可能提早一个钟头，买完飞个钟头 几部系几部戏， 咁梗系喺商场食下嘢， 跟住咧部广告公司旺。咁公司日日出，即系个票房打晒票房出嚟嘛？今日我赢几多嘛？ 系 咁咧， 同埋佢黐住个电影广告咧，就有佢个 logo 喺度嘛，咁更加 happy 啦。 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就好淤啊！ 系啊， 哎呀，超人你做电影噶？ 系啊， 哎呀，你拍我呢轮啲茶餐厅冇乜生意，你拍多啲好戏，多啲人嚟睇，等我喺对面间茶餐厅都多啲生意啊！咁即系我哋都淤啊，拍唔到部贺岁，即系卖座电影咧， 冇份 做，人哋都怨你啊！哎，拍多啲好戏。大戏下我哋啊！ 所谓好戏即系多人睇嘅戏， 多人睇戏啦。佢冇所谓，最紧要排队，冇人排队就真系你部戏唔得。 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都讲过啦，就贺岁片一定系群戏嚟嘅。 嗯， 熱鬧啦，一定要熱鬧。 因為點解咧？你要用咁多嘅 A 級演員咧，你唔可能即係俾曬正價佢哋。 嗯， 你明啊？即係譬如話，我揾你招人做一部戲嘅正主角咁。咁你收嘅價錢啊，有幾多組戲呢？可能即係90分鐘裏面有70分鐘有你份㗎嘛。 咪主角啦。 咁咪主角囉。咁但係唔得㗎嘛。咁你收幾多錢啊？嗯、啊我再拍 啊或者諸如此類其他人。所以去到成龍嗰啲呢差唔多要佢自己要有份㗎啦。 嗯。 你咪 做咗老細㗎啦。 差唔多半老細啦，至少有啲份。或者周星馳咁佢一個可以擔起曬，但都要有牡丹都要有綠葉㗎嘛。咁、嗯、你好啦，大家都講過啦，你賀歲片一定要多 A 級演員。咁每人就分配啦，即係你有20個嘅，每人五分鐘都100分鐘咯。嗯、 即係抵睇嘛，啲觀眾入到去見到 poster 個海報，哇！有十個巨星喎， 係 啊，個個都識個，個個都識。 仲有一樣嘢，頭先我哋講過啊嘛，你去睇賀歲片咧，就全家大細去睇噶嘛。嗯、好啦，咁阿妹咧可能中意睇許冠傑噶嘛，咁、 嗯、 可能阿仔又唔係噶嘛，可能又要睇唔知某個女明星噶嘛。你如果好啦，有啲係中意睇打噶嘛，成龍噶嘛，有啲要睇文藝少少，咁要睇張國榮噶嘛。咁、嗯、你如果咧，你各類嘅。即係好似執菜咁啫嘛，係、 嗯、 嘛？你呢個菜又有菜又有牛肉、嗯、又有咩乜都有嘅時候，嗯、好似整煲咩啦？香港喺嗰時候都開始食一樣嘢咧，叫做咩盤菜啊嘛， 大件夾抵食。 啲賀歲片其實就係盤菜嚟嘅，你話各類有海鮮有 乜嘢？有鮑魚有蝦，係啦，下邊有肥豬肉有芋頭有 乜嘢都有。咁於是你全家去睇嘅時候咧，大家都開心。 即係佢哋話，即係因為有時。因為筆值有限，有時過鏡嗰啲咪有時揾啲臨時演員啦，咁你為咗要喺賀歲片即係脫穎而出，人哋成為 talking point 啊！ 喂， 你嗰部又有阿麥嘉，話有許冠傑，又有啊乜乜邊個？咁即係 睇啊！睇同一張戲飛睇咁多明星。 嗰時阿成龍拍賀歲片就話：我要過鏡嗰個都要有人識。 系， 系啊！即系我嗰个嘅，咦？嗰、那个咪啊？边个咁佢就觉得成功，咁卖座就有保证嘅啦、啊。即系又有 talking point， 我听到， 啊啊、 即系我过镜啊，冇对白，坐喺远对面嗰、那个、啊，我都系要明，都要佢咪 系 明星，我都要有人识。咁点、啊、样先有人识咧？咩人最容易有人识咧？唔系过明星，就 系、 是、电视艺员啊 嘛。 唔 系， 即系啲电视嗰啲人落去咧，就一定有人识。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亦都賀歲片咧，係俾咩咧？就係、是、一啲我哋叫做金草演員，或者以前啊，即係佢未必做電視嘅， 但 係喺呢個粵語片裏邊咧，曾經紅過嘅，佢已經適應咗好耐啦。你揾佢出嚟咧， 係啊，有 talking point 啦。咦？ 譬如徐小鳳係咧， 係咯， 即係佢歌星嚟噶嘛，佢從來冇拍過戲噶嘛。咁點解你最佳拍檔你揾阿徐小鳳嚟做咧？ 嗰、那個鏡都要啊嘛， 係啊。係啦，何況你俾佢俾乜？你揾到佢做配角仲正啦。 行個鏡嗰、那個。即係我哋後生嗰時過鏡嗰個都要大老官，我都要鄧寄塵， 係啦， 即係你有啲唔識嘅都話我哋識喎，咦嗰咪鄧寄塵啊？ 阿爺識啊嘛，係 啊， 但係阿爺戴 嘅 頭阿爺 咁就抵睇啊嘛。 哎呀，我冇見過佢好耐啦，係嘛？阿劉克孫喎，唉，佢又冇做電視好耐啦，係係係。誒，突然間睇賀歲片見到佢，哇，又開心一陣，係嘛？即係嗰種故舊情啊！即係我覺得中呢、這個係好中貴 嘅，因為咧啲演員嘅心態係咁嘅， 係 即係咧，即係水漲船高就唔係咩錢啊，唔係話誒你俾100万片場，我係要水漲船高，我想我200万，而 係 我揾阿馬恩賜出嚟咧客串， 係 咁馬恩賜就會問啦，你點解要揾我客串咧？ 係 我做我、哦、你做做老豆咁先夠威嚴啊，咁邊個做我仔啊？咁啊， 係啊， 係嘛？劉青雲啊！哦，就係、是、嗰個黑姑娘特嗰個後生仔啊，都幾好戲。好啦，咁我就客串， 一場 因為佢唔會客串，我老官。 係啊，係 啊，我做乜嚟？譬如柯俊雄咁，我做乜嚟客串你啫？係咪？ 係啊，啱啊。但你青雲、啊，你叫我拍一套長片，我又未必得閒應酬你啊。 咁 你嗰啲風格又唔係我啲風格。 咁你又粒粒巨星，呢、 這 個就劉青雲，呢一、這個就袁詠儀， 嗰、 那個咁佢就覺得，咦，即係都啱呢、這個排頭排出嚟咧。咁所以你客串。唔係個個願客串嘅，做乜嚟客串啫？捱間底嘢，咁 你亦都唔係錢嘅問題。 唔係 你俾得幾多錢我咧？我亦都唔攞得你多錢。 所以嗰啲串星同埋話，哇大堆頭咧，又有個作用，因為你嗰班人全部都係有名有姓咧。 係 嗰、那個老官客串得嚟咧，佢又恰如其分咧，我覺得你即虧你諗到咁啊。 係啊，咁啊，觀眾又開心嘅，即係你睇翻一啲舊時佢細個睇嘅人物咧，佢、又開心嘅。咁啊，好啦，呢个时候咧又要听只歌咯，喎，唞唞，我哋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节目嘅，咁啊，任贤齐唱嘅叫做《红包拿来》。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 新 最想爱的人要表达你的心意，你不要收在心里，大声说我爱你。对面的女孩一起 say hi， 这里的男孩都非常的帅，春天的花朵们朵朵的开，跟着我就能够找到爱。说出来不用客气，不分中西都是我兄弟，祝你风生水起 Happy New Year， 恭喜你天天你也可以笑，没烦恼都得到所有需要，再没事情让你叫糟糕，新的一年为自己感到骄傲。一起跟着农夫小齐举起你的双手来恭喜，左恭喜右恭喜上恭喜下恭喜，管他认不认识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多间社区检测中心同流动采样站连续两日出现排队人龙，有饮食界人士话，员工必须定期检测的措施推行得突然，对业界不太方便，亦造成少许混乱，希望当局增设流动检测点。政府要求年初七復業的處所和恢復晚市堂食的食肆負責人要安排員工在今個月11號至25號期間接受第一次檢測，然後每14日再檢測一次。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即使當局提醒可以在復業或者恢復晚市之前7日或之後7日做檢測，估計平均每日仍然有2萬至3萬名員工去檢測中心輪候，擔心檢測中心在物流和人流方面是否可以作妥善安排，希望當局在措施落實初期彈性執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後到渠務署在中西區的污水井採樣點視察採樣流程，以及前往香港大學的公共衛生實驗室了解污水樣本的處理和檢測過程。政府由去年年底至今已經在超過110座污水檢測呈陽性的大廈進行強制檢測，找出超過50個確診個案，不少是大廈仍然未出現任何確診個案之前。林鄭月娥說，當局會繼續善用科技，務求取得更大的抗疫成效。林鄭月娥又到訪環保署的轉廢為能和回收設施，包括環保署其中一個回收點回收便利點陸在上環。她說各部門將會全力支持環境局推動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亦希望立法會早日完成審議並通過有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

和突然来袭的挫折，他们困惑无望，无处可逃，所以又被称为肮脏写实主义。 但卡佛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只是想写一种能见度低的小说，一般小说涵盖了起承转合，埋下一些悬疑伏笔，重点是一浪接一浪的矛盾冲突，但卡佛有意识地削减这些可见部分，因为他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表面下的风景。 亦都因为卡佛大半生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令他很清楚与其用粉色太平的心灵鸡汤来麻醉自己偏色偏黑的虚妄幻想，倒不如承认社会上面的确存在着这一班人，他们为了温饱而费尽力气，不要强加希望，不要自以为是地加盐加醋，尊重他们在困苦里面的生存韌力，是卡佛这个硬汉对他们的敬意和温柔。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教堂》，作者瑞蒙·卡佛，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年初四，咁啊都恭祝各位听众朋友啦吓，身体健康， 系啦， 新年进步， 同埋真系又要否极泰来啦， 希望如此啦， 希望讲翻个一年比一年好啦，咁样。喂，阿晚胜话咧，啱啱收咪完之后咧，我发觉咧，即系我哋两个变咗咧，好似我哋喺編劇房開會咁啊！阿導演入到嚟，哇！你兩條友傾咗成個鐘頭，都傾唔到條橋出嚟，喺度傾閒偈咁。 唔係傾閒偈㗎， 高彩烈 唔係傾閒偈㗎。我哋首先要知道，即係話頭頭先講到賀歲片啦，賀歲片即係通常我哋度橋都係啊。可能我哋呢一套過時都唔定，就係話呢一類型，我哋即係呢一類型嘅電影，佢有乜嘢質元素啊？有咩元素先？佢對觀眾有咩吸引力先？咁我哋然之後咧，即係要了解咗呢樣嘢先。明白咗啦，有個有個所謂理論指導先，咁我哋然之後度條 條你擺位，你發行又有擺位，入邊啲 casting 點樣擺位又要，咁 啊 戲種點擺，唔好咁嘅同質化，唔好 double 啊咁樣。所以嗱，你講唔好 double 嘅時候咧，我記得喺賀歲片咧，咁當然要開心心啦，老有鹹魚，同埋咧即係即係一團和氣，吉吉祥喜慶啊，係咪？即係好喜慶啊！但係唯獨一年咧就破咗格， 係邊 嗰部戲咧就係。都是2003年咁三四年啦，就阿李连杰做嗰部叫做《霍元甲》，就 是 于仁泰导演嘅。咁嗰年咧就功夫片啦 吓， 咁就佢排咗贺年拍，咁都好收得，都系排座片。咁咧好多人都呆咗呆，睇完片之后，喂，你排过年怕唔怕？佢因为 过 年个主角系瓜老陈。 系啊， 阿李连杰打到，俾人中毒啊，吐血啊， 系 咁，喂，咁唔吉利嘅，可唔可以李连杰翻生啊？即系霍元甲翻生得唔得？ 或者唔好拍佢死啊？ 唔好拍佢死，唔好啦，拍拍中间赢咗算啦。 即系好似《精武门》最后一个镜头啫嘛，李小龙一飞出嚟咪 freeze 咯，即系定镜。 系啊， 本来就应该啲日本仔平平白冷。打开枪打到佢身体鸟巢咁噶嘛，系咪啊？咁你可以 freeze 噶嘛？ 系， 照拍 佢照拍，咁 照拍， 但系冇啊，即系。啊！製片人阿江老闆就明智啦，得啦，而家八部金記好睇就得啦，咁即係都夠膽，即係。 所以你其實咧，即係嗱，如果你話有外國人啦，研究香港電影，咁香港電影好多噶嘛，數以千計啊，你夾埋咁多年，一年我哋最高峰嘅時候，一年出產百幾部噶嘛，咁你諗下由粵語片時代拍到你，咁你點樣可以從賀歲片睇到？所謂嶺南文化睇到香港 香港文化特色啊， 睇賀歲片 係啊， 你就睇到啦，即係啊，一定要講吉利嘅，要講家庭倫理嘅，係嘛？要開開心心嘅，要講一家人，甚至你睇由呢個家有喜事，雖然佢係喜劇啫，你都睇到唔同有所謂代溝嘅，唔同嘅肥肥同啊。 表叔或者佢啲仔女、 嗯 啊、完全唔同噶。佢哋佢哋所追求嘅嘢，甚至咧即係嗰陣時嚟講，而家講就叫政治唔正確啦、 嗯。 我記得唔知邊一部咧有有個 cam cam 地嘅角色噶嘛， 好似張國榮，張國榮係 cam cam 地噶嘛，同阿吳尚君一齊噶嘛。 係啊，咁即係話你連所謂同志嘅問題都可以擺到落去，所以你係一種喜劇嘅處理。 喂，呢個 cam cam 地咧 係 就係百星報喜嗰陣時啊，周潤發做嘅咧，又 係 扮 cam cam 地啊嘛， 又扮 cam cam 地啊。 但係佢個真話俾我 cam cam 地係追女仔啫嘛，女仔嘅啫嘛。 係啊， 所以嗱，你講開就話 你從嗰度已經係睇到一個即係歷年以嚟咧，即係嗰個文化嘅轉變。 嗱嗰個嗱都係話啦，如果一部電影當年啦超過3000万， 係 他已經不是一部電影， 而係 一個社會事件啊。咁你而家賀歲片 甚至文化符 係啦，你四部咁啦，平均都一部2800万咁，都係過1亿票房啊，當年嘅1亿票房啊。咁即係話呢個賀歲片咧。佢係有個社會嘅意義喺度， 有社會意義。 已經唔係你唔係話買部戲都唔好笑嘅，喂喂有冇搞錯啊？咁唔合理嘅。 係啊， 佢已經唔係話佢已經佢超越，係佢已經超越咗電影本身。 唔係因為 社會意義嚟。 因為賀歲片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荷里活叫做 feel good movie 啊、 嗯。 咁我哋中文亦做感覺良好嘅電影，即係話你睇完之後咧，佢未必有深刻嘅教訓、嗯，又或者未必有好多俾啲演員表演演技嘅地方、嗯，又未必有大場面，但係好好重要咧，就係佢感覺良好嘛。每一個人新春都希望感覺良好啊嘛。嗯啱啱啊！ 即一齐，即集体去做一件事，而做完呢件事翻嚟咧，嗯，都几好舒服。即一年去做一次啦，咁即等佢你过年去拜下神啦。即我唔一定去庙拜神，即 系 你喺街拜下神都要啦。 唔一定系 去 咩求福噶， 去祭下祖做啊咁啊， 借地 做啊咁样都。或者我哋一年一次，点都要行下花市。即我哋好少卖花，咁啊一年一次都行下花市啊。 系 啦，咁我哋要行花市咧，我睇个市好多嘢睇，唔系睇花。 系 睇下个市道啦，旺唔旺啦，旺丁啊，定旺财啊？ 系 啊，个花市卖啲咩咧？我呢年就除咗有湿货、有干货，又卖啲咁嘅嘢，即系行花市就等于睇贺岁片嗰、那个意义咧。哦，几多拖大啦！哇，呢部戏收得，即系有个咁样嘅反映个社会个现状喺度。 尤其是你如果睇即系行年宵咧，以前我哋讲。睇佢買咩嘢玩具， 嗯， 你呢個就係群眾心理，即係因為年年唔同噶嘛，有一輪咧又興買嗰啲即係接星星啊，一輪又唔知 買嗰啲大錘咧，吹氣就要搏嘢，即係嗰年啲怨氣多咧，好多人就買個大錘，即係像卜吹氣嘅大錘，啊咁咗落去啊嘛。 咁啊，所以賀歲片另外一個好得意嘅特點咧，就係無論嗰年係好興係壞，你都要中意睇嘅。 喂， 嗱，如果嗰年係令到人好唔舒服，譬如今年咁疫情咁，個人翳住喺個心度，有一套開心。心嘅贺岁片，你睇完之后感觉良好嘅，开开心心嘅，咁系嘛？ 即系 嗱，咁呢个叫做雪中送炭。 所以 嗰年咧喺一个旺年，哇，个人都即系揾到食啊，股票啊，投资啊，猛升。咁你又想去睇贺岁片嘅？ 咁咪锦上添花啦。 冇错。 所以咧，你花市本来话禁咗， 系都要开翻， 都要开翻，即 系净系花笼嘅。 所以如果你早啲话， 系 戏院。在即系农历新年之前， 网开一面， 网开一面，旺一旺，开翻 最多咪隔真系三个位先。 你隔行，你隔行咯， 隔一行啦，隔三个位啦。 意义喺呢度， 系啦，冇错。 整几部贺岁片， 系 去锯下。 唔系你只要话开翻咧，就自然有人拍噶啦。 系啊， 自然有人拍的。 尽量嗱，你做好啲啊，个戏院个商场， 冇错。 诶，俾翻贺岁片， 因为而家咧。媒介太多啊，林超榮，你拍咗一部戲咧，唔一定要靠呢一個賣戲院賣座個票房收入嚟賺錢嘅，因為你賣完之後咧，你又可能會出碟啊，又可能賣俾電視台，再喺網上串流啊，諸如此類，嗰啲瓜嗰啲，你嗰度一樣賺到好多錢噶嘛。系嘛？所以你只要肯个戏院开，就会有人拍嘅。 即系我而家当然唔得啦。即系话如果 已过去啦，已经错事啦。 我网开一面， 系 年30万，系至年初四，除两放宽睇翻戏啦，得唔得咧？ 系啊系啊， 即系唔知啦。咁可能有好多人反对唔打咁啊，疫情啦咁就知。嗱咁由于冇戏院睇啦，咁我就唯有喺串流平台度睇下啲我自己贺岁片啦。 系嘛？ 你又拣一部贺岁片，我即系我咁。咁我啱啱我拣嗰部你又睇咗， 睇咗。 好彩好彩你睇过。咁嗱，我啊拣咗嗰部《Mank》M A N K 啊，《Mank》 曼克啊， 曼克。咁咧。導演就係 David 大衛芬查 David Finch， 咁咧佢咧就拍一個 編劇必睇嘅呢部戲啦，就因為咧佢係寫一個編劇嘅 man， 真事， 佢就係寫咧大國民編劇，係佢點樣寫大國民呢部電影嘅過程。咁好多人都唔知大國民咩啊 ？Citizen King，Citizen King， 咁就係我哋上個世紀每年啊，選啲影評人選咩世。本世紀最偉大的電影咧， 係 佢一定入圍嘅，頭三名一定入圍嘅。 係 我哋入行嘅時候， 呢套戲多嘢講咯。 Citizen King 咁，大家就我都即係後生我都要睇四幾年、三幾年啊，三 唔 係 四一年寫，唔係佢套嗱點解我一定記得四一年咧？就係呢套戲最初拍完之後拎出去做咧，唔掂個票房唔掂，有兩個理由，因為佢咧係拍當時嘅一個報業大王啊。呢個咧就係 Hearst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即係年紀 有翻咁上下就 係啦，因為佢有個孫女 啊， 係俾人老劫咗，俾 黑炮好似係嘛？ 唔係嗰個叫咩共生軍啊，有條蛇咁嘅嗰個嘢，咁又老咗佢，老咗佢後嚟咧，佢就結果自己咧就綁架佢，佢 一齊去打劫銀行啊， 做埋咁啊，有曬 咗同化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嘛， 好出名啊，就跟埋去打劫銀行。 就係佢阿爺，佢阿爺咧就當年搞呢個報紙，同埋開始咧美國一種叫。就黃色新聞啊 ，Yellow Journal 係啦， 咁咧就靠煽情啊，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所謂小報啦，賣過好多緋聞啊，或者嗰啲政治咧，好多政治陰謀啊嗰啲咁嘅新聞嘅，咁就係講佢呢一個人，大國民其實係影射佢嘅，影射佢嘅。咁好啦，1941年呢套戲一上嘅時候咧，佢喂影射我喎、啊，當時我喺呢個加州嗰邊咁大勢力，梗係媽媽聲啦。 同埋佢拍住個老友係美高梅嘅老友，都要買佢怕噶。 係啊，成個荷里活都要買佢怕噶嘛，唔係佢咪寫衰你咯、因為以前又未有電視，又未即係心機又唔係好流行，最初邊人買得起心機啫？咁嘅時候咧，咁你報紙好緊要噶嘛？如果報紙猛咁篇篇影評，一定要踩佢。嗱，你賺呢套戲，你唔使嚟我報紙登，咁啊踩到嘔。咁另外一樣嘢最慘咧，就係1941年到年尾嘅時候。轟炸呢個珍珠港，大家知道啦，年尾係黃金檔期嚟噶嘛，諗住呢套大片可以擺嗰陣時嗰度上映噶嘛，仲俾人得閒睇啊，係嘛？珍珠港俾日本炸咗， 咁啊即係好似阿林超賢拍嗰個拯救行動， 係啊， 拍完之後諗住舊年春節上。 上咩？ 冇得上，下架，即系拍嗰阵冇，即系咁拗，系咁拗到 呢个时代唔同咗嘛？突然间你发生一件咁大嘅事，拗 咗成年先 等于你拍一套戏谂住系9/11上嘅，上咩？ 系咯， 两个塔 边 崩咗啦，边个得人去睇啊？而家你嗰啲乜？你 唔好睇， 你叻到爆啦，都唔掂啦咁谂住呢套戏咧，从此就消失于历史噶啦。好彩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歐洲的影評人拎翻佢出嚟，咁然之後咧，學你話齋，咁嗰個咧最緊要一就係咩咧？就係英國嗰個《西人生》嘅嗰本雜誌，《 西人生》係影音啊， 影音佢就好得意嘅，佢每十年咧就邀請嗰啲即係全世界影評人去選，即係有史以嚟最十大電影，咁啊曾經有成半個世紀啊五次， 五十年嚟都係叫 number one 嘅， 係啊，因為佢十年選一次啊嘛，其實佢唔係入埋好多次啫，五次啊，咁啊最近上一次先比希治國嗰度迷魂記就即係擊敗咗啦，成為跌翻落嚟第二啦，咁好啦，你頭先講嗰部《曼克》咧就係講嗰陣時佢寫。呢個故仔嘅， 即係個編劇，即係我哋睇咧特別即係好共鳴咧，就講個編劇。 因為個編劇咧就同呢個報業大行好老友嘅，咁最咁咧又有嗰陣時有個拗撬啦，就係、是、佢寫咗之後咧，佢就好驚出自己個名字，因為喂。即係佢個報業大王一定認為 爆我音讀咁 啊，我同你咁 friend 嚇，又俾專欄你寫，係咪？ 支持你， 又請你一齊去食飯，係咪？有咩等你認識咁多即係當時嘅上流人物啊？你佢本來喺紐約做咩㗎嘛？做編劇啊，做舞台啲嘢㗎嘛？咁啊移居咗去呢個荷里活， 哇！ 冇我你點可能而家咁有即係有文明啊？有錢即係名利雙收啦， 名利雙收 係嘛？你爆我音讀係嘛？咁你想死啊咁？咁於是咧，最初佢唔敢嘅。唔敢出呢個名字，就話奧信威爾斯咧，即係請佢寫呢套戲嘅時候咧，咁就大家即係 請簽咗約嘅， 簽咗約 就不署名嘅， 不署名，即係佢唔署名，就是、奧信威爾斯梗係唔怕啦，你做得導演，明知一出嚟實俾人鬧到阿媽唔認得噶啦，咁冇計啦，冇所謂啦咁。咁後嚟咧，到佢寫嗰個劇本之後咧，個人話喂。你一生寫咁多劇本， 最正呢、 這個，最正呢個啊！包括你啲舞台劇，因為佢又寫舞台劇，又寫播音劇，乜嘢又寫小説，乜嘢都寫嘅。佢話：你一生人最好就係寫呢個劇本啦。咁你點可以唔出名咧？咁於是我好想問意思喂，大佬，你違反合約規定喎、啊。 我想威斯以為佢嚟即係想炸下型嘅啫，算啦算啦算啦，俾多10,000蚊你唔出名，威斯法啦，唔得嘅，新人寫咁多樣嘢，最好呢個一定要出名。 係啊，你唔俾10,000都得， 但 係 咧，咁但係咧，佢個套戲寫得幾好就係佢死完之後咧，佢都俾人哋睇嘅，睇一睇究竟即係 佢細 佬啦，同埋嗰 個情婦， 個情婦嗰個 Hurst 嗰個情婦咧， 係 個都係老友嚟嘅， 係 覺得你大家咁好朋友，你做乜要寫我啲嘢出嚟咧？ 係啊， 係嘛？你不如嗱，你既然大家都做劇本係傑作啦， 係啊， 咁大家都知道你傑作，可以唔拍啦？你寫出嚟咪唔使拍噶？大家你真係 或者你擺埋佢咯， 擺埋一邊， 等等啊，等嗰、那個即係 係咯，即係百年歸老你先 係啦，你先拍啊！ 即係呢個嗱， 唔係呢個好大冒險， 呢個好大，呢個咧即係好大意。作為創作人 係 就好大意，好多都係好多，但係初初就話我唔出名，但係發覺咦票房破曬紀錄。佢又想話俾人聽，即係呢嗰啲心態就係咁，即係你係咩啫？即係所有作家都有暴露狂噶嘛，成日話唔好提我個名，其實最想提個名啊嘛。咁到到就嗰個掙扎， 係 嗰、那個掙扎，即係都真係寫得都幾好啊！即係我哋都見過啦， 係 喺香港電影圈有幾部戲嘅， 係 嗰、那個導演拍完 係 唔出名嘅， 係 出馬恩次啦咁，後來發覺好紅好收得啊嘛。 周华声， 周华声，周华声，其实嗰个系我嚟嘅。 不讲起咧，我又谂翻起故人吴浩啊。吴、浩其实帮好多功夫片补过剧本噶、但真系唔出名喎、佢。 系咯， 而家佢即系百年归老啦，真系风起了去。 而家我哋咪曾经 诶，要炒翻转头。 编剧会都开会，因为冼几贤咧都话过话， 系啊， 成雕手咧。 好， 佢都有写， 有写嘅。 咁咧就白粉双雄，阿邓光荣嗰时好多戏咧，佢都有写， 佢有写嘅。 咁。嗱，我哋熟阿浩啦， 系 咁我哋睇嘅时候咧， 我哋 真系唔同，我哋真系认得佢啲 signature， 真系谁形刁手系一个好剧本嚟嘅， 系系 写个人物功夫片， 嗯， 成龙啲功夫片好少写个人物， 系 写到咁 有深 咁、有深咁 立体啊， 咁立体同埋系佢冇甩嘅，系连住落嘅个人物，唔系为咗搞笑，系完全系好完整嘅， 系 同埋侧边嗰啲咧有阿浩嗰啲符号嘅。 一个人摆脱， 一定有传教士。 即系超人，你写到戏，我都实认得噶。你扮咩都。 你就算啦，邓光荣嘅《白粉双雄》 系 第一场戏， 系 后来佢讲翻阿豪有份写《白粉双雄》， 唔系通常佢唔系写第一稿嘅。 佢第一场戏就讲两个细路仔 系 喺九龙城寨睇义务，然后成段咧系讲九龙城寨入边嗰啲低下层生活， 嗰啲风华， 嗰啲就系 嗰啲 生活系好少，即系江湖片。好少有咁嘅不足，有咁嘅空間喺度。咁、即係我哋唔知啦。即係我可能我自己多諗多咗啦、我覺得係有，係有佢嗰個風格。 這個就係30、40年代美國嘅所謂黑色電影啊 ，film noir 嗰陣時嗰啲咩馬如龍探案啊、Kitty Clark 嗰啲咧，其實就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因為佢係借嗰一個偵探故仔咧，即係講到即係一啲窮人啊，或者即係精神病嘅人啊，或者總之係一個弱勢嘅社群嗰種慘況。 係啦，喂，講翻即係嗰個 Mank 嗰部戲咧， 係啊係， 嗰啲側邊人物都寫得非常 好，非常好。 美公梅個老細即係字字珠玑。有時啲戲咧，你唔好將個人物寫到字字珠玑，句句係金句。 係， 佢呢部戲就可以。嗰美公梅嗰個老細咪話咯，電影係三個元素嘅啫，第一 emotion 係 喺個頭嗰度，喺個心嗰度， 係 下面性器官嗰度， 即係有動作。 第二，美公梅冇明星嘅， 係 冇明星，美公梅得一個明星嘅啫， 就係我， 咪就係獅子嘅，人哋嗰個獅子就壞咗。咁第三個我唔劇透啦， 係 大家去睇啦。第三個印象壞咗啲咁嘅嘢， 不要睇提大家，呢套嘢好好睇，但係如果唔係太熟荷里活嘅電影史咧，就可能你一開始睇嘅時候咧，就未必睇得咁明白。但套戲係好睇， 有時最後， 但我覺得可以睇第二次。 喂，佢講到話佢話奧信威爾斯，即係佢原稿交俾佢，佢冇乜點改，後來又加佢自己個名。佢話佢領獎嘅時候話奧信威爾斯缺席佢一拍戲，佢話奧信威爾斯今日領獎咧缺席，就等於佢寫呢個劇本一樣係缺席咗嘅。其實唔係㗎， 其實唔係，其實 我一定改到飛起啊！ 唔係導演一定改嘅， 因為佢太長又寫成個都係太長。 太長啊！因為你即係你嘅你冇錢啊嘛！嗰陣時個問題都除咗放映之外咧，仲有一個 封殺啊！俾人 真係冇錢啊嘛！好啦，咁今日咧話時間過得好快，俾多個鐘頭我哋都有。 我都話好似喺編劇房 度票 咁傾偈咁。 傾咗成個鐘頭。導演話：喂，你傾咗好耐，慶功宴有咩好巧啊？原來都未有。 今晚算係最長嘅新版廣東廣西㗎啦、啊。以前通常係十點八到咧先至開麥㗎、嗯，今晚十點四已經開麥啦嚇。好啦，咁啊預告下聽晚先。聽晚啊，飛哥咧就請嚟詹益光同埋黃金城啊，講牛年談牛以及牛春暖，即係以牛為主題嘅春暖啦。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啦，要笑下先，叫爆笑一條龍。福禄寿唱喎， 咦，好嘢喎， 好嘢啊！ 阿李思哲啊，阮兆祥同埋黄祖蓝啊嘛， 冇错， 系嘛，好嘢啊！ 好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 okay, 拜拜。 不如跟班人約埋一齊飲茶咧。 哎，而家唔興飲茶咧， 咁興飲咩啊？ 而家興飲咖啡。 佢亦都唔会俾我睇睇，空肚生肥。 的士啊，唔 该。我自己嘅，我自己嘅。 搞错啊你！ 唔该，司机去边头啊？ 我唔改嘅噃。 咁啊，去长洲啦。 恭喜你，恭喜你，延续天华生星意，有喜老婆话晒事。 恭喜贺喜，喜上加喜在天边，有喜。